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宜兰县南方澳跨港大桥断裂之后，全台桥梁安全引发疑虑。地方政府日前确认有123座是马上需要派工维护桥梁。交通部次长黄玉玲接连邀集各部会跟地方政府到交通部开会，最终公布126座 U4 需要立即派修危险桥梁的名单，其中87座已经维修完成，39座待修中，也有22座已经派修，很快就会完成，还剩下17座。黄玉玲说，8座封桥，7座限重，也就是不能让重车进出，2座监控中，中央将会提供协助。黄玉玲说，交通部邀集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延长桥梁处理，经过确切了解各县市目前的办理情形，桥梁检查分为4个等级，从 U1 到 U4， U4 是要马上派修， U3 是一年内要派修， U4 的部分县市政府又新增了3座，原本123座现在变成126座。庆福造船公司董事长陈庆南2014年10月标得国防部海军猎雷舰349亿采购案，曾经签发15亿本票给前执行长简良舰作为酬劳，事后翻脸不认账，简良舰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质疑陈庆南夫妻涉嫌故意脱产，再向法院自诉损害债权，一审判陈庆南夫妻无罪，上诉之后高雄高分院认定陈庆南转让持有全数股份给妻子或者是子公司，依共犯损害债权罪改判陈庆南1年半，陈庆南妻子半年，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以上诉。高雄医学大学19岁的林姓男学生今年7月在高雄文化中心内凉亭练习火舞，被八旬傅姓老翁驱离，双方爆发肢体冲突，傅姓老翁摔地受伤，但是不提告，警方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对林姓学生裁罚，没有想到林姓学生怀恨在心，相隔1个多月再到凉亭涉嫌持电击棒攻击傅姓老翁，更泼洒俗称化骨水的氢氟酸，导致傅姓老翁身体大片烧灼伤，送医死亡。警方经过巡线逮人之后，高雄地检署依杀人罪将林姓学生起诉，全案在审理中。根据了解，警方以伤害致死罪将林姓学生送检，而检方认为他应该知道氢氟酸会让人慢性中毒而导致血钙过低死亡，是涉犯杀人罪嫌。不过林姓学生疑似有情绪障碍、恐慌等症状，他犯案时可能受到影响，降低辨识能力，建请法院减刑。麦格里资本及上伟新能源共同持股的海能风电将进入施工阶段。麦格里资本今天宣布，继海洋风电之后，日本东京电力集团跟中部电力集团合资成立的JELA 将再入股，为海能风电等经济部投审会审查之后，麦格里资本跟上伟新能源合计保留海能风电51%的股权，其他49%转由 JELA 持股。麦格里资本发布新闻稿指出，经过2年时间开发，海能风电已经准备进入施工阶段，规模将是海洋风电专案的3倍，完工商转之后将成为全台发电量最大的离岸风场。位于在苗栗县外海的海能风电总装置容量规划为376兆瓦，预计使用47部8兆瓦风机，目标在2021年完工，商转之后预估可以为38万户家庭提供洁净用电。为了迎接国庆以及回馈国人，台北101观景台自国庆日开始到12月30号为止，针对国人凭身份证推出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上观景台，票价从原价600元下杀到101元，是15年来最便宜。 台北101表示，台北101观景台开放参观以来，国人平均来客占比大约是 5% 到 7%。去年观景台来客人次达到213万人，国人占比只大约 9%， 达到21万人次。今年前三季观景台来客的人次171万人，国人来客人次13万人。由于陆客来台人数缩减，台北101因此也趁势回馈国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27点，来到10889点，跌幅1.16%，成交金额新台币1289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44点，来到21442点。南韩股市在今天是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9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点，成为94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1点，来到256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成为3091点。 多么立刻，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同样有好我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八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我是白安，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我是佟丽安，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我是吴文芳，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宇宙人， 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现在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听飞碟快乐23世台庆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众多的精美好礼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宇宙的角落，不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开往青春老去。时间的尽头，问我着你，如果可以要一起睡去，一点一点全都不会忘记。 机变成灌溉你的河流，我可以成为指向北极星的几何图形。宇宙的角落，我在泥塘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开往青春。 黑翠乐团宇宙的角落，宇宙的角落，我们发现了你，你有发现我们吗？当然你应该是有发现我们才会收听这个时候的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美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在宇宙角落在飞碟联播网里的马克。 今天来到了10月9号星期三，一开始呢为你送上翠乐团，就是因为在今天10月9号他们之前来节目宣传的时候，又说到他们的演唱会就在今天晚上8点在 Legacy。就从翠乐团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听十月份光辉的十月有哪些厉害的歌手要举行他们的演唱会呢？还有他， 黄大炜老师， 经典之作。 有快乐，有悲伤，谁能够？逃得过那一场，感情编织的网，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萨明巴像颗卫星沙，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心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也需要有距离，冷漠中甜蜜，故事里常有真的情意。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Yeah， 像一首萨姆巴，像颗卫星沙，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像古老的旋律，永远不能遗忘。The one we're always singing, baby G, yeah. Passion, passion, passion. Talking about passion. 黄大炜老师10月10号在 TICC 也要举行他的演唱会。所以刚刚是仙女吗？还在说哇，会不会是那个10月10号1010他的特别嘉宾会是？ 就是蔡依林呢？1010， 如果是的话，真的是蛮酷的。十月份还有谁呢？他也是之前宣传了，在公布要办那个演唱会之后，也是很多很多的给力宣传，呼吁大家快来听听他的演唱会，因为他要进小巨蛋了。 对，他要上小巨蛋哎！ 哇，我刚刚唱他那首麻将歌， 我会好好过 哦。麻将歌不是有什么有喊自己的名字吗、哦、？Nikki 李九哲糊了， 耶、yeah, ！这次糊了。10月12号唱进台北小巨蛋，李九哲的《解脱》。 拥抱眼睛痛也深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如果我分离是唯一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就算过去的回忆再脆弱，越未来越没有我。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让你哭泣对不起，为了爱承受委屈，说过的承诺其实还没忘记。越是在乎的关系，越是相处不容易，伤害了你我也失去勇气。争吵也很痛也深刻，然后我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拥抱眼睛痛也深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如果我分离是唯一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过去的回忆太脆弱，越未来越没有我。爱着你你是我的执着，做到感情关键时候却握不住你的手，还能有什么借口让爱再回头？ 型的演唱会像是公蛋小巨蛋，然后需要很多团队，然后那个用尽全力打造声光效果、舞台的延伸， 很多环节非常复杂，可是不管是场地大的或小的，小的呢可能你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比较多，就全部都可以有你的想法概念在当中，然后自己一个你知道完美的监工盯着每一个环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叶秉桓的好不容易，觉得蛮久在台湾没有看到他举行他的演唱会，在10月18号晚上8点在西门的河岸留言，是他2019的 Open the Window 2019演唱会。他说：“打开窗户就会有光，让我们好好来聆听他的音乐。”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他自己担任音乐会的总监，然后里面也会有新歌的创作发表，然后主题的发想、现场的视觉效果，连周边设计全部都自己来。然后他也说，这是他很多自己的挑战，所以是。还有很多学习进步的空间，但希望当天歌迷朋友们都会喜欢。 我没那么脆弱，没那么不堪触碰，我做错了什么？尴尬的笑容背后在酝酿着什么？在黑暗中摸索，满是看不清的面孔，后来选择停留在你温热的胸口，你却想要摆脱。太多心太贪图你给我的感情，而为什么你会如此的平静，冷得让我忘了呼吸。 萧煌奇说

幻觉，以为时间就是一切。情况到死的半年，第二天再活一遍。连金属连定位镜，连夜不成无边。 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为你送上十月份要展开他们的演唱会众歌手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建信的《炼金术》。10月19号星期六的7:30呢，在松山文创园区的1号仓库要举行他的《为你着魔》新歌演唱会。然后在仓库里面呢，这一次他特别准备了特殊的四面台形式，可以让大家一起着魔。而且最妙是因为10月19号，然后他票价就是1019元。 等一下，10月19，1019，这又要请蔡依林啦， 因为他的那个 蔡依林的出道日啊，第一张专辑啊， 所以十月份最忙的其实就是蔡依林嘛。 最好是大家真的都会请他，他自己演唱会票都要卖了呢，大家都要抢票了呢。 哎，就算他这一次，你知道他的演唱会场次很多， 对， 可是大家还是很恐慌，会 还是害怕 抢不到。而且你知道，在可能一起听他歌成长的世代，也许像我们，然后你知道开始已经工作一阵子，所以手头是有余裕去抢票的，然后跟也许后来还跟上他的， 现在或是 Ugly Beauty， 对， 正狂热，我多少钱我也要砸的，就是每个人都跃跃欲试要狂抢。 是。 份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们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分享他们的音乐，分享他们的能量，分享他们的可爱，像是这首歌曲 AKB48 的变成樱花树，接棒在李玖哲后面，十月十九号也要在小巨蛋。那之前呢 AKB48 TP他们有说，这一次他们也要跟他们一起站上小巨蛋，紧张、 哦。我也想要。 还是你比较想听 Backstreet Boys？ 哦，幸好男孩其实之前，他们有很多次要来台湾开唱，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团体，但是常常最后都是 突然的， 对，突然的无法成型，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真的顺利让大家听到后街男孩的歌声。 所以我们只能预告，目前哦是说十月二十二会在南港展览馆啦，希望可以听到。Love me. 我不在乎你是谁，只要你爱我就好。也是一个蛮恐怖的发言， 也不能说随便，蛮算了， 蛮 算了， 蛮需要爱的。就是所有，只要你追踪欧马克的 IG， 不管你是谁，我都爱你。我都回追，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这真的很可怕啊！ 这个很恐怖哎、欸。 IG 你可以搜寻 Mark M A R C 底线 Orange 找到他，或是搜寻 Mary in Tower 可以找到我。十月份的演唱会从一开始有李玖哲到 AKB48， 接下来接棒的这个人就是李荣浩 哦，新郎官。 对，他说希望在对的人面前，你都可以是年少有为。他的年少有为演唱会十月二十六号台北小巨蛋。 所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 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有悲伤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 是谁在用歌声为你褪色的灵魂找回最真实的颜色？ 何时尽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只怪自己错过。人是镂空的黑洞，身在空中的中空，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 听见我想要的自己，灵魂歌姬佳佳第四章灵魂更新个人大碟，我想要的 I me m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吉隆坡当城市王美，在马六甲有古城当文青，在美人鱼岛当一日岛主，畅游马来西亚首选爱马仕旅游联盟，由国内九家优质旅行社组成，感受亚洲缤纷之最，快上网搜寻爱马仕。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

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滴着枪，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先为你送上张震岳的绝对，我们要进个整点休息一下咯。 昨天的一场雾，我泪雨宣泄着，路边的水洼扭曲倒影，霓虹灯有点闷，星星有点闷，哎，从午夜狂到这他身，雨雪丢不掉，日子一天的虚度感觉很糟糕，怎么逃、啊、最好没有人找得到、啊、这点点的皮包装着回忆，这个城市有点待不下去，早班列车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去哪里，只要离开都可以、哎、多少人要寂寞地换自由，多少人又感动地换冷漠，伤痕累累根本不算什么，我想要无动于衷，我想要没有你的梦。删掉的留言没什么感觉，空荡荡的月台，冷掉的咖啡，灰色的台北，疏离的光线，已经没有理由值得我留恋，靠窗的座位，一条海平线，像是残忍切割，放手很绝对，不要怪我太绝对，怪我太绝对。昨天的一场雾，我泪雨宣泄着，路边的水洼扭曲倒影，霓虹灯有点闷，星星有点闷，哎，从午夜狂到这擦身，为何应该丢的过去却丢不掉，日子一天的虚度感觉很糟糕，怎么逃、啊、最好没有找得到、啊、这点点的背包装着回忆，这个城市有点待不下去，早班列车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去哪里，只要离开都可以，多少人又寂寞地换自由，多少人又感动地换冷漠，伤痕累累根本不算什么，我想要无动于衷，我想要没有你的梦。背包装着回忆，这个城市有点待不下去，早班列车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去哪里，只要离开都可以，多少人有寂寞地换自由，多少人有感动地换冷漠，伤痕累累根本不算什么，我想要无动于衷，我想要没有你的梦。 散掉的留言没什么感觉，空荡荡的月台，冷掉的咖啡，灰色的台北，疏离的光线，已经没有理由值得我留恋，靠窗的座位，一条海平线，像是残忍切割，放手很绝对，不要怪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底秋冬国旅补助，我们左右邻居们一起开车出去玩，好不好？ 好，出发前先去台塑石油加油。10月1号到12月31号，每周三到台塑石油、福茂、全国、西油等加油站，除各站优惠，汽油加满25公升再折扣25元哦。 台塑石油95加，送安心。 拳皇97降临正版授权，全新格斗体验，经典角色登场，金豪运最强进化。三招连续 combo 一决胜负，霸气最敢给，天天上楼嘞！立即下载金好运。 Baby，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偶像 恋爱的男子，每一个都是少女。林宥嘉第六张专辑首播单曲《少女》，9月24日全网上线，华研音乐。 Hello， 我是方大同，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我是小球庄学英，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彦宇，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 MC 哈的热狗，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大快乐。 现在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听飞碟快乐23世台庆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众多的精美好礼哦。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驻日本福冈办事处在国庆酒会上公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祝贺中华民国108年国庆的贺电，但是日本内阁官员却说安倍并没有发出贺电。外交部今天表示，贺电不是假的，驻处确实有收到透过友人转交的贺电，但不便透露来源。根据了解，这封贺电不是发自日本中央政府，而是来自于地方管道。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举行记者会表示，驻福冈办事处确实有收到这一封透过友人转交的贺电，它不是假的，但这封贺电没有经过日本官方认证。对于贺电的来源，他说基于跟日方的长期默契，不方便进一步透露。外交部已经要求驻福冈办事处尽快的提供书面报告，说明完整资讯，以厘清事实。外交部厘清事实之后，会做后续的处置。他说，在没有知道事情全貌之前，不会先假设驻处人员有错，但也不会袒护相关人员。2019国庆大会明天登场，人在保外就医中的前总统陈水扁是否出席备受关注。陈水扁今天通过媒体群组亮出国庆邀请函勾参加的照片，质疑自己已经寄出了回函，却没有收到国庆筹备委员会进一步回应。他批评出席国庆是由庆筹会发邀请函，并不需要特别向中间提出申请，相关作业程序应该是由国庆大会筹委会主委立法院长苏嘉全统筹办理，但是庆筹会到现在都没有进一步动作，令人遗憾。针对是否向台中监狱提出申请，陈水扁强调已经向中间报告，比照参加党庆告知。而陈志忠则表示，陈水扁目前没有规划出席国庆大会。特别是教育局规划让智慧贩卖机进入校园，引发家长疑虑。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在脸书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国家出钱办的学校最高理念是教育而不是商业，两人针锋相对，引发热议。教育局在下午举行记者会，提出6大保证，包括体验智慧支付、教育及生活、不冒进不强制、各自不外泄、双层把关以及不卖含糖饮料等。教育局长曾灿金表示，设置智慧商店、微超商、智慧贩卖机等，这政策符合智慧支付发展趋势，校园视为社会的一环，不能够置外，而这也是中央政策，更是台北市政府重要的政策，会逐步的推动无现金教育。至于在各自疑虑上，曾灿金说，除了有各自保护法，厂商只有卡号跟消费金额，即使又有卡，也只有学校提供的编号，没有身份证号，保证各自不外泄。教育局指出，为了回归专业对话，接下来将举办3场家长说明会，持续的倾听各方意见以及建议之后，再推动第2阶段设置作业。 股王大力光今天公布第三季营收 184.83 亿元，创下新高，营业净利 112.21 亿，税后纯益 85.65 亿元，季增 30.7%， 年增 2.3%， 每股纯益 EPS 63.85 元，累计今年前三季税后纯益 201.7 亿元，年增 13%， 每股纯益 150.37 元，其中第三季毛利率为 69.11%， 比前一季略减 0.48 个百分点。第三季业营业外支出达到3.54亿元，推测主要是汇兑损失造成。大力光是 iPhone 11镜头的主力供应商，苹果新机首度搭载三镜头，而且三款新机同步上市，镜头模组成本首次超过了显示器，占新机成本15%，大力光业绩大进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31点，来到21456点。南韩股市今天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成为29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点，成为94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3点，来到257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087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27点，来到10889点，跌幅1.16%，成交金额新台币1289亿。美中新一轮贸易协商前夕，美国以人权为由，将中国28家企业跟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美股齐跌，台股在台积电开盘下跌3元，在半导体领跌下，指数开盘跳空下跌40点。在电子股领跌下，传产以及金融也跟着拉回修正，连破11000点以及10900点两道整数关卡。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们寻找大师，跨出旧界线，跨入新疆界。我们寻找大师，勇于归零，克服盲点，开启生命转变的起点。师大寻找大师，大师选择师大。台师大 EMBA 招生中，全方位企业主唯一选择。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能给的用尽全力都给了，却依然没能看见你的快乐。有些事不是努力了就能如何，我想我是明白的。你的笑在我心里还深刻，我的爱你却已经不渴望了。我想我已到了该放手的时刻，还给你一片辽阔的，就让那 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爱有多深就会有多痛，证明这爱情就把你还给你，我会转身离去。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不许你转身离去，我是马克。 今天我们把这个小时还给他，把你还给你，让我们欢迎方炯斌同学。 Oh yeah！ 马克、玛丽，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方炯斌。 太好了， 拍手旋转， 终于，少年阿斌又再度回到了哥哥。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想说，上一次遇到方炯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到底访问访些什么、 我只记得他的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很常放你的太空漫游、 太空漫游、 对，然后我就很因为我 他很喜欢， 我很喜欢那一首歌，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感觉没有隔很久，好像发了新专辑这样子、 快两年，快两年， 对，然后隔了两年，然后刚刚方炯斌坐在隔壁，我们就问说那你记得我们上次聊什么吗？他说这个，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当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 但你说你有想起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叫他少年阿兵这件事啊， 好无聊哦。 我忘了， 你现在还是不知道少年阿兵是什么，对不对？ 少年阿兵， 他上次一定也不知道啊， 因为马来西亚人不知道。 不是，你怎么有办法就是对着来宾讲那四个字啊？ 不能吗？ 不能啊， 全华人圈应该都知道 那是什么 宣传。我们会，你知道你讲错，我们会被宣传从此封杀吗？ 会吗？ 我们会被唱片公司封杀？ 不会吧？少年阿兵是 经典文学， 经典文学，全台湾在九零年代那个时候的少男们都会看的经典网络文学作品，然后少年阿兵是当中的主角， 就那个主角叫做阿兵， 叫阿兵， 对，那个主角叫阿兵，然后他的那个系列叫少年阿兵，他有延续了很长很长很长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 你要不在今天好跟方炯斌说，少年阿兵就是他是一个系列故事，主角叫阿兵，然后九零年代非常红，少男都在看，那你们好奇为什么都是少男在看呢？ 不用再解释了吧？就这边就知道啊。 你现在讲我可能有一点 感觉， 有一点，你这样就有点感觉了， 有点抓到那个方向，对。 我现在忘记我今天要讲什么了哦。 因为方炯斌一开始，比如说你一开始的兵是哪一个兵？一开始的兵真的是少年阿兵的兵啊，对，宾主尽欢的兵嘛。 对，小时候是那个小兵兵的兵， 对啊， 那个双 哦双木林在家在文，哦那不是少年阿兵的兵， 就是你自己硬灌的， 是哪一个兵？ 宾馆的兵 啊， 宾主尽欢的兵， 是有金字边的兵。 现在变成就是有金字边的兵， 他从来就没有是少年阿兵。 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那我想到没事，算了。 你是想到自己年少时期的时候也 Google 过一些？ 没有，对以前的团体 啊，你是叫什么少？ 那年叫年少， 你以前的团叫年少， 所以我是年少的阿兵啊。 对啊，他真的是年少的阿兵啊， 年少的阿兵不是少年阿兵。 我觉得你可以先回去 Google 一下，再确定下一次来要不要继续下一章再跟他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人家很容易记住我。就虽然我做的是情歌，就是有一点好像有点就蛮深情的，可是就是如果以后就是说我以前就是我是少年阿兵的阿兵，但马上记住，不管你改金字旁还是原本的小兵兵的兵， 永远记住。 那个是很多人知道的吗？ 在我这个时代， 三十 几岁的男生绝对都全部都会知道。 就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 也许 在马来西亚好像比较 马来西亚不知道，对 不 对？ 这个是， 也许在中国可能也会有一些人知道，对、啊、对。 好，今天少年阿兵带来他的， 因为我在台湾生活了十几年， 从来没有人这样教过你，对不对？ 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 哈， 对， 因为很少人会勇于的要想开启这个话题、啊、 哦，所以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这个 OS， 是不是？其实没有讲。 如果一听到说，哎、欸，你以前组的团体叫 年 少， 然后你又是方炯斌， 有点感觉，可是却不好意思跟你讲、 哦。对，可是我以前在这边发片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 没有， 那时候已经过了， 已经， 因为他承认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他后来就已经再也没有新的连载了。 不知道作者去哪了。 对， 哦、okay, 嗯，好。 这一次呢，刚好提到就是上一张跟上一张隔了9年、嗯，非常久。 是，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一次2年好像蛮快就出来了。 蛮快。 然后想说，哦，那应该是人生蛮顺利的啊。然后就是 Bing's Love， 然后很多满满的爱、啊，然后一看就是方炯斌走过像地狱般的2年。然后我就想说， 只有哭， 因为你要压缩在这个时间去。 是有公司是有给你一个规定，就是2年你要做一张，就不准你再拖了。 也没有啦，其实因为本来是去年年底要做完，然后可是没办法嘛，因为歌啊要在自己又做很多制作， 来不及 编曲什么，然后就说好、啊，就是今年3月要交母带，可是还是定一个， 还是来不及 ，就一直延，然后4月、5月、6月、7月到8月。中才做完，然后这个过程都一直是很紧绷的，然后到越后面的时候，时间全部卡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不能睡觉，然后一直赶工，然后对，然后就变成一直精神， 就是要在那个最后 deadline 不能再延的时候，然后把它挤出来， 可延的时候。 但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期限是哇还可以再延一下，什么时候是真的不能延？ 为什么8月是没有办法再延？因为其实像照刚刚年底延到了3月，3月延到了8月，那我应该很这个很理所当然，我8月可以再延到今年底 嘛。应该说最后一次的时候就延久一点，本来是我说哈多一个月，后来就算不行，多3个月好了。 OK， 就一定确保它可以做完。对。 可是你一言再言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面到底是 哪个部分？ 对啊， 卡住了。 有一些歌好了，有一些歌还没好，然后有一些歌怎么讲写好了，觉得不行，再重新写。然后有一些录了，但是就是因为你做很多东西卡一起，睡觉时间不好，你睡觉时间不好，你就会声音就不好。你录音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 对，录不好你又重录，然后有一些歌觉得哎好像可以盖好再好， 恶性循环。 对，有一首歌可能编好录了，可是觉得速度不太对，又重新编，速度改慢，就再重新录，就是会很多这种。 所以这张专辑的制作或者你的制作风格，就是习惯是多线进行，你不会想要一首歌做完以后 再做下一首 finalize 好下一首继续。 其实我是想要这样子，对，可是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难讲， 来不及了， 对， 真的来不及。 对，如果像。那个1000个晚安是第一首做的，那首歌就做了，单单一首歌就已经做一个一个多月，对，可能还不止，就要修改，然后做。你想想后面还有9首歌，对， 就像我们的新书一样嘛，跟出版社签好了以后，然后 也是 年底要交稿，然后不行，年到那个农历年好了，有比较长的假期可以写，不行，然后年终好了，不行，8月不行。隔了一整年，我们完完全全延了一整年，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有个编辑， 对， 会打着我们。可是如果你是自己的制作人，你自己觉得不 OK， 有人压着你吗？ 有啊，当然有啊， 对啊，也是有的、 啊，还是有啊，还是有，一直在那个。 所以没有过，就是你录完觉得这个很不 OK， 可是制作人那边就觉得这个就可以，这个版本他觉得很好啊。 但因为我是制作人啊，我觉得 自己不行， 我觉得不行就要重来。 但每一次就这样不行，你不会怕永远录不到那个你觉得 OK 的吗？ 啊，不会，就是你知道 哪里不好，哪里可以改， 对，你知道自己没有做到那个位置， okay. 然后或者是歌写了，你觉得比如说一些歌词，还不行，你知道这个还不够好，那你也知道怎么样会比较好，但是你还写不到，对，那你这个就变成要一直反复去。消化，思考，然后 哇，这是最难的地方吧？ 我觉得这个是，比如说你说编曲、录音或后面东西都是可以如期的嘛，但是创作本身就好像你写书，你的内容才是， 对，内容是最难的，对对对。 所以我还有看到就是这两年当中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他跟我是我完全可以明白他的痛苦， 为什么？ 就他声带水肿。 哦， 声带水肿，对， 那个很难好哎。 对，因为我不喜欢吃西药，所以我之前发烧感冒或喉咙痛什么，我都是给他自然好。 嗯， 然后可是 就出事了。 可是你时间要压这么紧，嗯， 对，所以没办法就去看医生吃药， 嗯， 他才知道啊，哦，你自己声带水肿， 嗯， 然后就会跟我说你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嗯， 那就会对啊，自己的习惯也是要调整 的。身为个歌手，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从声带水肿之后，我有发现我的喉咙已经跟原来的他 不太一样 了， 回不到原本那个状况了，嗯。你有这种感受吗？ 声音不同吗？ 声音不一样了， 声音不一样，然后也没有那么的 耐操。他以前是完全不会哑，嗯，不会，他大吼大叫也不会铁嗓，嗯，也不会烧瞎的， 嗯。我是这一次之前。有一次是完全 失声， 失声两三个月， 嗯， 就是完全不能唱歌，嗯，就对。然后那次之后声音就比较大的影响， 嗯， 就变了，声音变了，比较有一个 摩擦，粗粗的声音， 对，有一点摩擦的声音， 嗯。 现在听起来也是，就是你声带闭合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闭起来的那种，就是发那种啊的这种声音了。 啊，怎么说？ 对，就是你的声音就会啊啊，就不是啊的这种声音。 啊啊，对， 就没有办法紧起来的声音，对啊。 所以你就想说，干脆换一个路数，就是声音 就走沙哑路线， 对对对， 从此以后就是我是少年阿杜， 对对，就变成少年阿杜， 对， 要沙哑就沙哑到底就对了。 对，那阿杜的又更。 它就颗粒就更明显了， 对 啊，对。 但其实好像我知道国外一些摇滚重金属歌手会故意去 磨它，变成那个样子， 对，让声带破损再修复， 嗯， 就有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刚好二十年是一个转变，二十年之前的方炯斌的声音是这种感觉，但二十年之后感觉历尽了沧桑，又可以唱出另外一个风格。 对，现在比较沧桑一点，以前声音是比较。 嗯， 就文质彬彬啦， 比较干净 那种， 对，以前是很干净。 嗯，这张专辑叫《Bing's Love》，是放了什么样的爱在里面？嗯， 什么样的爱里？ 小小冰的爱。 应该说叫 Be in Love， 因为我们名字叫冰嘛， love, 把它拆开就是 Be in Love， 嗯， 然后就是在爱的状态里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我都唱情歌嘛， 嗯， 所以阿冰 Love 其实可以各种解读啦，我觉得这个， 嗯， 这个名称 各自的那个， 对对对， 你没有情歌唱到腻过吗？还是因为这张专辑不止爱情，所以你觉得还好？ 但唱歌好像都一定会跟情有关。 嗯， 对，不论是也没有特别说唱到腻或有， 也不会说不要在两边情情爱爱的，你们烦不烦这样子？ 所以中间也隔了蛮久啊。 嗯， 对。 所以这张专辑刚好说很多东西，你又要反复回去录， 嗯， 又要重编。十首歌当中花最多时间是哪一首？如果你现在想起来， 花最多 那个过程， 我想一下，可能每一首歌花多时间的地方不一样。 嗯， 比如《一千个晚安》是歌词 录了一个月， 又回来修歌词， 嗯， 然后像有一首台语歌， 嗯， 海风的歌， 嗯， 就是有一些字唱完之后回去怎么听怎么怪， 嗯， 要重新再去录， 嗯， 对。然后有一些歌又就是。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因为很多歌都有状况，有些是声音太 录的时候声音不太好，嗯， 对，声音太沙哑， 嗯， 就要等它好一点，再录。 而且它这一次是多线进行啊，所以你有点难说哪一个真的花的最久。 我觉得以后下一张是不是要换个路数前进，不然又会把这个搞得一团乱。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开始做下一张的第一首歌。 对对， 那会不会永远做不到第二首歌？ 不会，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比如说一年后，那最后几个月就把它做完。现在这个想法不是这样， 嗯， 其实如果一首歌要做一个月，现在就要开始做下一张了， 对啊， 就是这个想法。 对， 你现在开始有开案要做下一张了吗？ 啊，没有，我要休息一下。 我们先听你说这个台语是一磨再磨吗？ 对，因为有一些发音， 有哪些发音是你这一次发现要重新？就你原本你发音是不对的， 比如地平线 啊，怎么讲？ 平 啊， 地平什么？ 哦，地平， 地 平。 对，你们怎么讲？ 地平线没有台语吧？ 方炯斌，原本你是会讲台语的吗？ 啊，马来西亚槟城是讲福建话的地方 哦，所以是不是闽南语，是福建话？ 对，但其实跟台语 有一点像，但其实不太 一样， 对，腔调不一样。 对， 所以地平线，地平 啊， 我已经完全影响 啊。如果平面怎么讲？ 那个平面， 平面台语怎么讲？ 白。 啊，白白啊，哎，平平也可以， 白白啊， 白白 白白， 对，但是他有时候在不同地方就是平安，又念扁 安， 扁 安，啊，应该是比较像扁安的扁，嗯，然后得 扁 扁扁，可能卡这个音就会很容易唱起来不好听， 嗯， 怎么唱就觉得很硬很硬的感觉， 哦， 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在录的时候，就回去洗澡的时候一直得扁刷得扁刷，就讲到你的嘴巴有一点是。 变成那个形状， 适应对 习惯他那个发音的感觉， 然后再回去唱。 所以海风的歌，我有听到。 海风的歌，对对对对。 飘浪的人，注定的孤单，错爱错梦错着生活，受风受雨流血流汗，不管天大地大。只要有一条暖暖的牵挂，做我回乡指引的灯塔。 照顾家人，千万别错过日邦真传翠鱼精全年最大优惠，就在10月10号到13号台北妇幼展世贸一馆 B209 摊位。 日邦真传翠鱼精选用天然牛奶鱼，一包就能喝进两条牛奶鱼的营养，双十假期就来世贸一馆 B209 摊位等你哦。日邦真传0638422277。 想要为你的爱车加值吗？嘉实多促销大优惠来喽！即日起到11月15号，只要到嘉实多护车保养站保养爱车，并购买极致或磁护机油产品4瓶以上，就送车载导航手机支架。 数量有限，快来嘉实多暴走好康。 嘉实多， 谁在我人生这盘棋？ 在世界变得更疯狂之前，不如哼起啦啦啦，一起摇摆吧。习谱语息息相关，第二波主打啦啦啦，大义未来种子音乐。 我是萧敬腾，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祝飞碟电台23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田雅霍，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我是曾佩慈，祝飞碟电台23岁生日快乐！ 现在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听飞碟快乐23世”台庆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众多的精美好礼哦！ 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轻轻地吹，吹过熟悉的笑脸，操场上的蓝天，蓝得让人想流泪。新旅程的起点，学生月票的终点，暂时必须说再见。用合照来纪念，一期一会的珍贵，名字变成名片，心里的爱不会变。阳光承载语言，未来如此的耀眼，到时候还会再见。放手让蒲公英飞，向四面八方越飞越远，在风里用全力追，追逐各自精彩的世界。 接着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方炯斌， 是， 我觉得很没有道理耶。的确，专辑就叫 Being Love， 但我从拿到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是 Being's Love， Being's Love， 怎么说？ 就是我自己把那个英文字就是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的爱，你的爱。然后现在发现， 对啊，也对啊。 可是它里面根本没有 S 啊，我到底是凭什么会觉得有 S 在里面？ 是一个 feel， 就是觉得。对， 一个感觉， 一个感觉。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让，正确发音是蒲公英吗？ 让 蒲公英， 蒲公英吗？还是我们那边蒲？我一般我的概念是蒲公英，那是对的吗？ 我们现在来查，我猜是蒲公英了。 我们让专业的配音员查一下，让蒲公英飞。其实这是一个毕业歌曲，对不对？ 对，毕业歌曲。 是不是因为原本你的专辑设定是在 本来六月的时候可以搭上毕业潮？ 其实没有， 没有吗？ 这个歌是先作曲，然后那时候是没有歌词的，然后一直在想说要找老师写歌词，可是也是要给他一个方向，要写什么，然后就因为他是，你看。是蛮那个飘逸，然后有点梦幻的，所以它其实空间也蛮大，可以写很多哦，对，然后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 到最后一刻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用来，就是后来才想到毕业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很适合，所以就跟徐世珍老师就是沟通说我要写一个毕业歌，然后就是毕业嘛，就是祝福同学，然后讲一些 往四处飞散这样子， 对、就想到蒲公英这个，因为好像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 很喜欢玩这件事情 啊，有玩过，但是我的印象就是蒲公英代表的是毕业，因为它就是散开嘛，所以就有了这个概念， 往各四处纷飞， 对， 蒲公英 是蒲公英， 是蒲公英， yes. 让蒲公英飞，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虽然说专辑是晚一点才发，但是就趁六月的时候，这支单曲就赶快释出，让大家走一波。 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想法的，可是后来觉得算了。 这么随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私底下在聊那个就是竞争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那么觉得一定要，没有，我一定要赶那个 schedule， 一定要上那种。 但是还有一个想法，因为毕业年年有， 对，没差，明年再打，对， 还可以再，对， 你的 MV 可以酝酿一年，可以慢慢酝酿。 对，如果说之后再拍 MV， 然后差不多明年的毕业再出来，好像也可以，对。 以前说到学生时期，方炯斌也是一个很乖很乖的那种孩子类型嘛， 乖还好吧。 你会在学校做坏事吗？ 也还好吧。 感觉你就是不怎么反抗，就是要你念书好像就念书。 你感觉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文静的人。 那时候就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就比较不爱念书，都参加什么口琴社啦，然后就每天在那边 练口琴 、然后后来就常常去学校表演唱歌啊，其实都一直在玩音乐啊。 但你那时候应该就是这样，听起来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吧？ 就是因为有唱歌，所以大家就会 哦，大家会认识你， 会认识你， 然后一登场就尖叫。 还好啦，就是大家会知道你啦，因为你常在学校什么文艺晚会啊，或歌唱比赛啊，大家就会知道你这样。 那你是会比较有自信的人吗？会像这首歌一样，就是遇到喜欢的人是会敢主动向前？ 算吧， 哦， 会， 这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看起来有这么， 你看起来真的是对，很蛮被动 的，好像连，所以你今天在一个场合里面，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你是会主动去搭讪的吗？ 也不是说去搭讪或干嘛，我说如果喜欢的朋友里面，然后有喜欢上的， 当然是会表白的。 会表白的，当然你要不可能马上去表白，你要先 酝酿一下 一段时间，然后对慢慢觉得，然后我会是去跟他说，对， 说 喜欢他这样子，我是会去做这个事情。 这首歌《你侬我侬》要介绍一下吗？ 对，这首歌呢就是我跟我的师弟张怀浩一起写的歌，然后其实一开始也是我们写歌的时候先闲聊，他就说他喜欢一个女生，他就会装很酷，很不 care 这样，反正就是爱面子啊，就是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喜欢他，万一对方不喜欢自己，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行，然后也因为他讲这段话我就写了第一句，每次见到你我总是说不出口，我对你最真实，有点像印度片，讲一讲就 你说头被你讲那个画面会摇， 讲一讲话就开始歌舞，就 唱，对， 反正我们就聊到一段，我就好像就唱了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把它写完这样，对。 人合作，然后这一首是你侬我侬，但另外一首歌你找来了晴雨子一起合作，那首歌的风格就完完全全不一样。 对，从拉丁， 而且那个那一首歌一放下，想说这是一部武侠片吗？还是历史的？ 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这是搭那个古装武侠片吗？嗯，对。 想说你是为了什么什么剧作这首歌？ 没有，这个歌也是先写好曲子，然后就想说，要做一个，就希望风格多元一点嘛，有中国风，然后有拉丁风，台语歌这样。然后这首歌就是，对，这首歌就动作太大。这首歌就是大家听完就是觉得是像那个什么中国武侠片 的歌曲，然后所以后来在发歌词的时候也是说。你要想象这是一个魔教的女儿，魔教教主的女儿跟武林正派， 任盈盈， 对对对， 任盈盈跟令狐冲， 对对对对对，然后整个武林都反对， 是， 但是他们就是很 硬要相爱， 对，就是这个感觉。 那个时候怎么找到晴雨子要来担纲这部分？ 晴雨子就是我们同门嘛，对对对，然后他 同门的 同门，那你们是名门正派还是邪教呢？ 哎呦，好像有点。我们对，然后我觉得他声音是很美，很美，然后他声音也是有一种 魔力， 很 仙气 很有力量的感觉，对，我觉得像这个歌是很凄美，但是又很坚韧，的一种情感，对，他唱起来就是很有感觉。 你有一直磨他，一直磨他吗？ 我们在录音室就没有说一定要今天录完了，所以我们就尝试再把感觉一直可以 free 一点，对对对，就去把感觉做到为止这样。 我们来听看这一首刚刚什么异教徒相爱的故事吗？ 不是异教徒， 不是异教徒， 是名门正派跟邪教的妖女的 五岳学。 你这样讲好有张力啊。 因为金庸其实你现在看一下，金庸都是啊，倚天屠龙记也是啊，就是张无忌的爸妈殷素素跟就是张武侠，然后他自己他的儿子张无忌跟殷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然后最后还有什么？刚刚说那个任盈盈、令狐冲嘛， 对 啊， 对对 对，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是都是这样子、啊， 非常有戏剧张力。 杨不悔跟杨逍， 是哇，好像都可以套进去， 都是啊，对啊。 若天上人间相聚只是一转眼，相亲一别不过心头到了结。 曾经沧海难为水，最无山的美， 只愿为你眷恋。 仲夏的情衷还未结成果，化作尘 2年，然后磨成了这张专辑里面十首各式各样感情的作品在当中。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那之后想要知道你的讯息，可以上脸书或 IG 搜寻你嘛？ 是，对， 就搜寻方炯斌就可以了， 方炯斌就可以找到我。 除了自己养的鸽子之外，也会多放一些关于自己的动态吧。 鸽子不是我养的， 哦，不是你，啊， 它是自来的，然后它也不是， 但它也没有要走吧？ 它没有要走了， 对啊， 就是。 他每年以后就是他发现那个地方适合做巢的话，每年都会来哦。 他现在已经每天都来了。他之前因为蛋孵不出来，他就离开了。我以为他不回来，后来他又回来，回来就看着我。 对， 他不回来那瞬间，你有心痛吗？觉得灵感来了，我要写一首歌，歌不来， 歌不来， 歌不来，歌不来是 歌不鸽子啊，然后送 不来又 啊鸽子。对，都是歌， 都是歌，他不来，然后 不来， 双关， 歌不来啊， 歌不来， 好像 对啊， 好像还不错， 可以写一下，但会多更新自己的动态啦。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常看到我，就是跟鸽子的 互动 嘛，对，他之前在孵蛋，孵好久好可怜，就是第一次孵了18天，嗯，孵不出来，嗯，第二次又孵了18天，2颗，嗯，都孵不出来。 我家的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孵出来过，哦，就是只要我去看的话都没有孵出来， 所以他常常有来下蛋。 对，可是他只要我不去看他的话，有时候他们就很吵，那就是孵出来， 就孵出来， 叫啊，要吃。 就是你看他们眼神太凶狠了。 没有，我都远远的看诶，因为他们好像不太希望被发现，他们会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筑巢啊。 他就在我的阳台，我就走出去啊，他就看着我，就这样，他也不懂，就是如果他不在巢上面的时候，我一开那个阳台的门，他就马上飞走。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如果他坐在那边，我已经靠过去摸他。 哦，他给摸啊！哦， 他也不会飞走，他只是缩一缩而已。 好可爱哦！ 对， 下一张专辑会有机会是跟他有关的歌吗？啊，算了，你还没开始下一张，你要先休息。 歌不来， 歌不来， 歌来了， 歌来了，歌来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让你来选吧，想送哪一首歌给大家？ 最后一首歌，刚听了什么歌？还有 把你还给你， 还给你， 嗨轰嘞， 嗨轰嘞 瓜，然后还有五月雪，让蒲公英飞，你侬我侬。 那时光机器好了， 好， 好， 为什么选这首呢？ 因为 MV 刚刚上YouTube， 趁着那个热潮， 对对对，嗯，而且这个是就是看了一部剧写的嘛，嗯，就一个电影就叫《时光机器》，嗯，对， 就是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嗯， 对， 时光机器，那所以这支 MV 的剧情也是回到过去穿越那种感觉嘛，可以改变。 像原本的是我看那个戏是因为那个主角是一个科学家，嗯，然后他有一天跟未婚妻去公园走的时候，嗯，就遇到劫匪，然后就拉扯，然后开枪死掉，然后后来他就变成他每天在花时间研发时光机器，想要回去这样子，哦，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就是这次导演是胡瑞才，嗯，他就是也消化了这个内容，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拍这个 MV，嗯，对，我觉得很难很难说，我觉得大家要去 仔细自己看一看才会知道， 对对对，因为他拍 MV 的一个方式是蛮特别的，嗯，对呀，嗯， 最后呢，我们就送上了时光机器给大家喽， 是， 今天也谢谢阿斌来到我们现场，嗯， 谢谢。 思绪又飘到了那天，许多要对你说的话。亲口对你说，希望下一刻就能如愿。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要穿梭时间回到那从前。梦会实现或湮灭，就让这一幕上演。为了能再见到你，我不惜一切，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回到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我轻轻闭上双眼，还在我心里浮现，当速度超过那光的瞬间，我们就能够在前面。哼着你最爱的音乐，思绪又飘到了那天，要对你说的话，我要亲口对你说，希望下一刻就能如愿。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要穿梭时间回到那从前。梦会实现或湮灭，就让这一幕上演。为了能再见到你，我不惜一切，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回到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我轻轻闭上双眼，还在我心里浮现，当速度超过那光的